问那星点解要照耀，千秋也未疲倦。 唯怕海漆黑里寂寞，星光给慰藉半点。山孤单与寂寞，海风给慰问每天。 一生中总有寂寞，点样将痛苦隔断？海风解我心里闷，星光解困倦。 不足与战乱，忧伤将快乐盖掩。 问世间点解有战乱，千秋也未停断。 为野心心中有霸念，千秋将快乐盖掩。 贪心不足惹恨事，悲哀中人为作乱。悲伤皆有贪念， 知足将快乐再添。 贪心不足惹恨事，悲哀中人为作乱。悲伤皆有贪。